美貿易談判再有變數，人民幣對美元失守七算，進一步拖低大市。重磅股份普遍下跌，友邦同港交所低收超過 3%， 騰訊以及係匯控跌超過 1%， 內銀同埋內險股亦都普遍下跌。零售相關股份下挫，莎莎同埋太古地產跌超過半成。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的相对湿度降至 60% 或者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初时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晚北风增强，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早晚天气较凉。现在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926点，跌724点，总成交金额86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9点，跌5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0点，跌21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3蚊，跌4.2；盈富基金27.1，跌7毫；友邦保险79.6，跌2.8；建设银行6.27，跌2毫；美团点评91.35，跌3.25；港交所246.2，跌7.8。中国平安92.2，跌1.9，工商银行报5.69，系跌1.7，汇丰控股59蚊，系跌1.05蚊，新鸿基地产报112蚊，跌5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03，瑞士法郎7.864，澳元5.37，加元5.922，新西兰元4.98，欧元8.6397。每百日元兑港元7.18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532。日经平均指数报23,331点，系跌60点。港金现价报13,68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4.67美元，卖出1,465.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有关公共交通安排先啦。咁啊港铁方面咧，港铁各线除咗机场快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会喺今晚11:30就结束噶啦。咁啊现时咧，港铁黄埔站啦同埋观塘站咧都系需要临时封闭嘅。咁啊经过嘅列车咧系不停。黄埔同埋观塘站，马鞍山线方面咧，就马鞍山站咧，亦都系要临时关闭，列车系不停马鞍山站嘅。咁啊，城际直通车，因为东铁沿线有路轨有障碍物，咁啊，今日咧城际直通车南北行所有嘅车次咧，都系要取消噶。机场快线方面啦，咁喺晚上嘅7点起至到尾班车，净系提供香港站至机场站来往服务。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喺今晚黄昏6点开始咧系暂停嘅。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就会维持正常。电车方面咧，介乎筲箕湾总站至芬尼街来往嘅服务啦，同埋介乎金钟至上环西港城总站来往嘅服务咧，而家都系暂停噶。巴士方面咧，就因为道路状况，港岛九龙新界过海路线同埋北大屿山路线咧有多条巴士线咧都系受影响，需要暂停服务。咁啊，详情咧大家可以上翻巴士公司嘅网页睇睇啦。隧道方面咧，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系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啲。咁啊，另外就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湾仔支路就比较繁忙嘅，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告示打道过海就冇乜车龙。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咧系漆咸道北比较多车，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喺无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排到去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塞到去油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龙尾喺彩虹隔音屏。 将军澳隧道而家去将军澳方向咧，九龙入口都相当之多车噶，塞到去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x 咁远嘅。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多车啊，塞到去 Mega Box 啊。尖山隧道去沙田咧，因为多车嘅关系，尖山隧道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去沙田方向嘅。港岛路面方面啦，咁啊，因为道路状况，薄扶林道近香港大学啦，筲箕湾道近住泰安街啦。江乐道中东行近住北打街至到爱丁堡广场，而德富道中介乎北打街至到域多利皇后街，下亚厘北道啦，金钟道近住高等法院来往方向咧，都系服务受阻噶。九龙方面咧，就弥敦道介乎亚加老街同埋旺角道咧，亦都有道路状况。而家窝打路道去沙田咧，九龙塘段多车嘅，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亚加老街。新界方面啦，咁啊，粉岭嘅马会道咧，因为爆水管啊，去上水市中心方向近住凤溪小学一段咧，暂时不能够通车，咁啊，受影响嘅朋友要改道行驶。而新界咧都有啲道路受到状况影响，就都系麻烦啲嘅。咁就系呢个新运路近住扫管埔路啦，太和路近住南运路来往方向都系有道路状况。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由丁九一路去深井段咧都系多车。大埔方面啦，咁啊大埔公路近住沙田火车站咧，来往方向亦都系相当之多车嘅。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到城门隧道公路附近噶啦。而出九龙方向，近住火车站，近住呢个沙田火车站一路去到马场段咧，亦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咁啊，最后提提大家咧，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42，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3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港九新界都有大型商场咧，见到警方入到去里边。 听众苍生个私人空间是不是你话入去执法就执法呢？警察冇 number 蒙面，可以随意打人，佢有冇尊重过香港法例？ 听众张小姐， 边度有贼，警方就要入？点解你啲暴徒要当个商场系作战基地啊？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劳工处就快举办中高龄就业新里程招聘会、哦， 我知11月13日至15日喺上环文娱中心展览厅举行啊嘛，有超过70个机构即场招聘，好多空缺噶。 你点知嘅？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2153-3985问下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咁，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 时间嚟到星期一嘅晏昼咧，5:13，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啦。今日咧，而家啊温度系摄氏24度，相对湿度咧系68%嘅。其实今日咧，香港嘅情况咧，好似都唔系好安静啊。实际上咧，喺礼拜六日啦，喺多区咧，亦都有冲突发生啦。咁特别亦都系喺寻日咧，警方亦都喺多个嘅商场嗰度进行执法嘅行动。结果也都是同好多嘅一啲人士啊，唔同嘅人士啦，有一啲嘅冲突啦。咁特别咧严重就系喺呢个又一城啦，有便衣嘅警察咧就被人即系打啦。咁但系当警方去追捕一啲人嘅时候咧，咁佢就系喺被有一啲网上影片咧影到咧，佢哋其实系喺呢个喺呢个即系扶手电梯。喺嗰度咧，去打，即系有用警棍咧去驱赶一啲嘅人士嘅。嗱，咁啊，关于呢啲情况，咁今日咧亦都系引起各界嘅关注啦。咁但系咧，除此之外啦，另外一个咧，即系惹人关注嘅地方咧，就系今日啦。嗱，今日第一就头先都讲咗啦。由于咧有人就发起咗喺今日咧进行一啲堵塞嘅行动嘅，咁所以今日咧有唔少嘅交通工具啦，同埋有唔少嘅干道啦，都有堵路啊，又或者系唔能够作出一个正常服务嘅情况嘅，特别系港铁啦吓。咁啊，但系除此之外咧，亦都喺唔同嘅区域咧，都有其他嘅警方嘅同一啲人士之间咧嘅冲突，比较严重咧就系喺西湾河啊。喺今朝早都系较早嘅时候啦，咁啊西湾河咧有人系摆咗一啲嘅杂物出去啦，就系堵路啦。咁然之后咧，跟住就系有交通警咧喺嗰一度就似乎系即系想处理嗰个状况嘅吓。咁但系跟住咧就发生咗咧系佢哋喺处理状况嘅时候啦，就警方咧系开咗枪嘅。咁亦都咧系有一名嘅男子咧，佢系受咗伤嘅。咁呢个就系成为咗咧今日嘅一个关注嘅焦点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喺葵芳啦，根据警方说法就系话有一班嘅黑衣人咧喺葵芳嗰度堵路啊，咁所以咧就一个系驾驶电单车嘅交通警咧，就系可以由一啲嘅片段度睇到啦，佢系几度咧就系冲向人群，咁啊啲人群咧就系随即系跑走咗嘅。嗱，关于头先所讲嘅事件吓，咁都系咧今日喺头先晏昼4:00警方所举行嘅记者会入边咧嘅焦点嘅，或者呢个时候。后咧，我哋先听一听咧喺刚才嘅4:00嘅警方嘅记者会上面咧，佢哋点样特别系解说咧头先所讲到嘅呢两宗嘅个案啦。咁啊，喺记者会入边咧就有港岛总区嘅指挥官郭柏聪，同埋咧警察公共关系科嘅总警司谢振中嘅。 今日7:20朝早咧，喺港岛东区亦都发生咗一宗警察开枪嘅事件。港岛交通部嘅同事系喺东区走廊咧，就系向东行啦，就系巡到去筲箕湾道太和街嘅时候咧，就发现咧系有10-20名嘅蒙面人士喺上址系做出呢个堵路嘅行为。咁我有一名嘅警署警长咧，佢当时就系尝试开始移除嗰啲嘅障碍物，咁但系好快咧，佢见到有5-6个嘅蒙面人咧系行翻转头。呢班人里面咧，起码系有一个系拎住一支类似铁东嘅物体嘅。咁当时有同事咧系觉得咧佢个安全系受到威胁，于是佢就拔枪同埋擎枪戒备。其中一个着白色衫嘅蒙面人咧，继续系催前，亦都系好靠近我嘅同事。咁我嘅同事咧，当时决定咧系唔可以同佢保持好距离，于是系尝试去拘捕佢嘅。其实系好短嘅一刹那咧，两个人就纠缠起嚟。咁我嘅同事咧，亦都系俾呢个男子咧系拦腰，系阻挡住嘅。咁时间好快，另外一个嘅着黑衣嘅蒙面人咧，亦都出现啦。你见到佢好暴力，好似好稳定咁啦，但系你可以留意佢嘅右手，佢右手系尝试系接触我同事嘅背枪，系尝试抢枪。咁所以我同事当时系遭遇两方面嘅威胁啦， 於是決定開槍，而呢一槍咧擊中咗呢個男子嘅右前腹。其實喺後邊咧，亦都有兩名嘅人士咧，係嘗試咧係同我嘅同事糾纏嘅，亦都係作勢咧係嘗試係搶槍或者係搶嗰個嘅犯。咁我同事覺得佢嘅威脅咧仲未解除，所以咧先後開第二槍同埋開第三槍。咁呢兩槍咧係冇擊中嘅。咁喺過程裏邊咧，同事係冇辦法係俾任何警告，因為過程係實在係電光火石太快嘅時間。佢亦都用佢嘅能力咧去保護自己，同埋係保護佢支槍。 有警員喺葵芳駕駛電單車駛向人群。喺今朝大概八點幾嘅時候咧，喺葵芳新都會廣場嘅外面咧，大批暴徒走出馬路，有一名在現場執勤的警務人員呢被暴徒用一些不明的化學品噴面之後呢，另一名駕駛電單車的警務人員呢就上前作出支援，他試圖將暴徒和警察分隔。據這名警員所說，過程之中呢在駕駛的期間曾經被暴徒用鐵錘和拳頭去襲擊，在過程之中呢電單車駛向了人群，在人群之中穿插。咁由於呢這個交通的事件呢，我們認為非常之嚴重，警方高度關注。那名的同事呢已經被即時停止一切的前線警務工作，亦都即時休假，案件交由了新界總區調查。如果調查後有任何違紀的行為呢，警隊是必定會嚴肅地處理。 在刚才的声带入面呢就听到啦警方对于今朝两宗事件的解说啦。咁相信亦都有不少的人士呢是会是睇到即係网上嘅啲有流传片段啦，就係、西湾河呢嗰个开枪事件。咁根据警方的说法啦，就係、警方当时呢警署警长呢就係、开咗前后三枪嘅。咁佢哋嘅说法就係话，当嗰一位嘅警署警长即係尝试係移走啲嘢嘅时候啦，咁就跟住系有一批嘅黑衣嘅人士咧，就蒙面嘅人士咧，就继续留喺度，而且咧听到有人话咧，就唔好俾佢走。警方又话咧，呢班人咧最少系一个攞住铁通嘅，咁跟住就警察咧就发觉生命受到威胁，就于是咧就擎枪。咁但系跟住仲有一位咧着住白色外套嘅人士咧就上前嘅，嗱然之后咧就同嗰一位嘅警察咧做咗啲嘅纠缠啦，有啲又拦腰阻挡啦，跟住有另外一个黑衣人上前咧，系右手啲动作啦，咁于是咧，警方就指咧呢一位嘅人士咧系尝试抢枪，因此就开枪嘅。嗱，如果由一啲嘅网上嘅片段咧，我哋都可以睇到啦，大概嗰个情况就系有一个白衣嘅男子系上前啦，咁嗰阵时警察咧已经系拔咗支枪出嚟噶啦，而到到另外嗰一位嘅黑衣男子抢前嘅时候咧。佢系似乎有啲手指指，但系就唔系太似乎唔系太清楚佢嗰个动作究竟系做啲乜嘢啦。咁然之后不算总咧，就已经咧系开咗枪啦。嗱，咁大家点睇今日嘅相关情况咧？电话号码18721，可以打嚟啦，发表你嘅意见同睇法嘅。电话旁边咧，请嚟香港人权监察嘅发言人叶欢游嘅，叶欢游你好， 你好。 点样评以今日警方嘅处理啊？特别系西湾河嘅事件。 我哋系震惊咯、震怒咯，同埋对于有人咁样受伤个少年咧，佢系喺一个危殆嘅状况，我哋系觉得非常非常嘅痛心噶。咁警方佢声称话西湾河嗰度嗰单事件系佢有觉得系有威胁啦，但系我哋即系我谂好多人都睇咗网上嗰个片段，那个片段都拍摄都几清晰噶。其实白衫嗰个男子啦，又或者系被射中嘅嗰位黑衫嘅男子咧，佢哋手上都系冇，我都睇唔到佢系有武器，又或者佢哋嘅行为有啲乜嘢系威胁性噶。咁就算系平民之间，你话要出于自卫咁样使用武力咧，呢一个个案入面我都睇唔到系有任何嘅呢一个合理嘅理由系使用武力。咁所以警方佢咁样去拔枪，跟住开枪，令到人咁样严重嘅受伤咧，呢一个真系冇办法可以原谅，亦都冇办法系一个合理嘅一个做法。 不过咧，似乎如果根据翻头先警方嘅说法咧，佢就讲即系。 嗰一位嘅警署警长几时发觉生命受威胁咧？就系喺嗰一位白衫嘅白色外套嘅男子咧上前之前，咁就话因为有一班嘅黑衣蒙面人喺前面嗰度咧系即系继续聚集啦，并且有人话唔好俾佢走咁样，咁所以佢先至系觉得生命受威胁，然之后就擎枪出嚟吓，似乎佢唔系纯粹系讲嗰一位白衣嘅男子嘅动作。 系，咁但系我哋睇紧要justify 开枪嘅嗰个生命受威胁，系一个即时嘅生命威胁。如我睇嗰个片段咧，我见到佢话譬如啲人喺边度，其实个距离都仲有一段嘅距离。点解个警员可以喺嗰一刻就判断自己，又或者现场嘅人士系有即时嘅生命威胁，而且系冇其他嘅方法去处理，一定系要开枪咧？呢一个系冇办法解答到。 如果警方佢哋系基于近来嘅一啲嘅社会状况，或者近来喺冲突场面所发生嘅一啲嘅事件，从而作出呢个判断，认为应该要咧，即系早少少去擎枪咧，免除有更加进一步嘅生命威胁咧，呢、這个又系咪可以即系去接受咧？ 我谂呢一个说法冇办法说服到任何人啦。咁意思即系系咪即系如果警方真系咁样去解释嘅话，系咪任何人戴住口罩又或者穿住黑色嘅衣服喺条街上面，警察都可以对佢开枪，因为佢哋觉得自己生命受威胁咧？但系事实上呢一啲咁样嘅判断，特别系生命有关嘅判断，呢一个系要每一个个案独立咁样去判断。咁所以话从一个大嘅环境去睇。跟住就喺乜嘢事都未发生之前咧，就咁样去话自己嘅生命受到即时嘅威胁，所以冇办法之下要开枪咧，我唔认为系讲得通。另外就系、是，如果警方佢系咁样去判断而家个大环境嘅话，点解可以派一至两位咁样完全冇防护装备嘅警员去到个示威现场咧？呢、這、一个系唔系其实都系即系，如果佢讲到咁危险，佢系咪自己都？自己嘅手足喺危险之中咧，咁另外就系警员佢嘅防护装备唔单止系保护自己，因为佢受到威胁嘅时候佢可以使用武力，所以当佢去着上适当嘅保护装备嘅时候，亦都系去防止佢系使用一个不必要嘅一个武器嘅升级嘅，咁所以佢咁样去佢呢一个咁样嘅准备咧，我觉得系有啲恶言。 系嗱，如果根据警方头先嘅解释咧，佢就系话咧，涉事嘅警长认为咧自己系有足够能力处理移除路障嘅工作，不过咧佢都承认更加安全嘅选择咧系要求支援嘅。咁如果咁讲嘅话，其实会唔会系即系嗰一位嘅警长嗰一刻嘅判断，佢觉得自己已经系得啦，而唔系一个指挥上嘅问题啦？ 呢、这、一个我真系要问翻警队先知道，但系呢一个唔系一个个别嘅事件，以往都见到有所谓嘅乔装警咧，佢落单跟住就跟住又被揭发，咁所以佢就要去使用实弹枪械咁样，咁其实警方佢唔止系一次佢嗰个做法咧，系令到佢嘅同事落单啦，就所谓受到威胁，跟住然之后要用实枪去威胁到在场其他市民嘅安全，甚至咧佢就算佢要开枪。我对象咧，亦都未必系即系真系应该要咁样被逮捕。 另外一个咧就亦都关注葵芳啊喺新都会广场出边嗰个情况啦。咁因为今朝早咧就有短片拍到咧有一位驾驶即系电单车嘅警员啦，就似乎系几度咧系冲咗过去一班嘅喺路上马路上面行走紧嘅人群啦，咁样咁啊啲人群多数都系着住黑色衫嘅。咁根据警方嘅解释咧，就系话有警员俾示威者用不明的化学品喷面，因此而产生了剧痛，所以有电单车的警员就作出支援，是试图将人分隔，过程当中就将电单车驶向人群，亦都说期间有示威者用铁锤和拳打去，而电单车亦都有损毁的。他就说这个相关警员已经被停止全部的前线工作，即时休假，如果有违反纪律会严肃处理。你又怎么看呢？ 如果他是真的 將佢休假，因為都見到個事情係有問題嘅話，點解佢仲要砌詞去狡辯呢？嗱，我哋睇到個片段咧，係從一個距離去睇嘅，咁所以見唔到佢話佢所講嘅有一啲不明嘅物體噴咗落另外一位警員度，但係就算真係有咁樣嘅事情發生，跟住嗰位揸電單車嘅警員，佢係出於要保護嗰位可能個狀況唔係太能夠保護自己嘅警員都好，佢都冇原因要咁樣去揸個電單車去撞落啲人，因為佢唔單止係，即係我都睇到個片段啦，佢唔單止係製造個距離，佢係刻意咁樣衝向人群中間嘅，係撞傷咗好多嘅人。咁你話有示威者跟住襲擊嗰位警員，又或者整傷損毀佢嗰架警車，咁嗰個事情嘅先後次序係點咧？究竟係個警員撞咗落去人群度，所以示威者先至可以整到佢啊？定係淨係佢係出於一個反應咧？咁我相信係前者咯。咁所以警方佢呢一個，我會認為係真係一個好狡辯嘅説法，佢不斷咁樣去用方言啦，又或者係一啲砌詞去幫警員開脫，好似永遠都唔肯認錯，永遠警察都係冇錯，永遠警察嗰執法咧都係合法，所以導致警員佢而家違法啦，違法使用武力啦，濫用佢嘅權力，這個情況係完全係無日無之，完全係冇一個制衡，這個警隊係非絕對是需要負上最大的責任。 嗯，好啊，唔该晒你，叶欢游暂时倾到呢度。叶欢游系香港人权监察嘅发言人。嗱，我哋电话号码18731啦。对于今日嘅社会状况啊，大家有啲乜嘢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早上有交通警员在西湾河开实弹枪，开了三枪，其中一枪击中一个21岁 Ivy 学生，伤者送院。港岛总区指挥官郭柏聪表示，当时有超过一个蒙面人拿住类似铁通的物体。那名警署警长拔枪戒备，尝试拘捕一个人，并且纠缠期间，另一个黑衣人出现尝试抢枪，形容警员同时遭遇两方面的威胁，所以决定开枪。郭柏聪说，第一枪击中一个男子的右前腹，另外两个蒙面人亦都尝试抢枪或者是抢犯，警员认为威胁未解除，再开两枪，没有击中人。郭柏聪说，当时警员无法给予任何警告，在电光火石间用自己能力保护自己和避免被抢枪。警方当场拘捕两个人，其中一人没有受伤，涉嫌抢警枪。中枪的男子手术已经完结，没有生命威胁。另外有两个人在逃。事后警方再在附近拘捕一个人，涉嫌非法集结，和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被捕。对于有传言指，昨日又一城冲突中有人死亡，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信忠澄清并无此事，对有人无风起浪深表遗憾。他说，昨日拘捕12人，其一个男人的头部受伤流血，一个男子不适，全部送院时清醒，头伤的男子仍然留院，情况稳定。另外，早前有律师代表当事人报案，说在荃湾警署内被强奸。谢振中表示，翻查事发当日前后几日闭路电视片段，找不到事主曾经进入警署的片段，又说事主描述警署案发地点和实际情况有重大出入，警方正是积极跟进。运输署说，由于全港多区有堵路，中环北打街、薄扶林道近香港大学、西湾河泰安街、弥敦道近亚街路街、观塘道近协和街、大埔新运路和太和路近南运路，交通受阻，多条巴士线要改道行驶。东铁线介乎火炭至落马洲及罗湖，将军澳线介乎油塘至宝林及康城站仍然暂停服务。港铁个别车站，例如东涌、葵兴、葵芳、观塘、黄埔、西湾河、沙田和马鞍山站继续关闭，运输署正是协调巴士公司加强服务疏导放工的市民。 澳洲森林大火持续，新南威尔士以及系昆士兰两个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大火造成最少三个人死亡，几千人最近三日撤离家园。两个州有超过120个火头，新南威尔士州有超过97万公顷土地，以及系150间民居被焚毁。昆士兰就有9间民居被毁。消防部门在引入新警告系统超过10年来首次发出最高级别警告。当局预计当地的气温将会高达摄氏37度，预料火势会进一步扩散。最大城市悉尼附近地区在星期二情况会更坏。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和干燥，明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晚北风增强，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早晚天气较凉。现在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轻铁啦。轻铁路线614、615、705、706同埋 761P 系暂停服务噶。505、507同埋 614P 啦系要改道行驶，唔停市中心、安定、友爱同埋兆麟站。610线改道行驶，唔停塘芳村至到元朗站。751线改道行驶，唔停市中心、安定、友爱站同埋坑尾村至到天日站噶。咁较早时啦，马会道爆水管而家仲系处理紧，去粉岭方向马会道近住凤溪小学仍然系全线封闭噶，一带挤塞。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西行过海嘅龙尾啦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交通大致畅顺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相当之长啊，车龙。东行嘅龙尾啦排到去北角码头。咁而家东隧去九龙方向啦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绕道接近 Megabox， 反方向将军澳道下行去鲤鱼门道，跟住蓝田消防局挤塞，龙尾就一路排回到去环保大道近邵氏影城。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由于近住黄大仙中心是有挤塞堵路的情况，现在来回方向都是相当之塞车的。龙尾分别是去到启业村和泽安村。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是 车多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队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银禧花园都是车多的。龙尾排队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和青沙公路近大围隧道出口。现在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都是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要停车熄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住在这里，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呢份关心，就要喺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日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30至晚上10:30，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嗱，头先都讲咗啦，今日咧多区都有相当之严重嘅冲突咧发生啊，咁所以警方咧亦都喺多区度采取行动啦。咁多个地方都要使用咧呢个催泪弹啦、胡椒喷雾啦，或者系其他嘅橡胶子弹嘅。咁亦或者其他嘅武器嘅嗱，咁亦都咧有一啲嘅催泪弹咧系影响到学校啦，同埋。老人中心的这些的地方的。不过呢也都今天也都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不同意见人士之间的争执呢，或者有一些人士称之为私了呢，那个状况呢也都是特别严重的。譬如呢在南田那里就有一些不同意见的人士呢就发生冲突，有人呢就曾经尝试移走障碍物，但是呢就似乎是同在场的人士呢是发生口角的。跟着就有人呢就被面部呢喷了黑色的漆油啦。另外呢也都有人呢怀疑是因为影响的问题呢而被示威人士呢损坏了他的手机。那一位的人士呢一度是用另一部的手机报警啦，其后呢是也都是被在场的一些人呢袭击，所以就导致到他头部流血，要在场的救护呢为他治疗的。另外一个呢就都真是相当之严重的，就发生在马鞍山。就是在今日大概中午左右啦，警方接获多人报案呢，就说在西沙路的行人天桥上面呢有一名男子呢被杀之后呢就着火的。根据而家的报道呢，就是说那里是应该是海柏花园呢通往去图书馆方向那条的天桥。根据流传呢就说有一名的男子是中午的时候呢同另外的一些人士争执啦、拉扯啦、互相对骂啦。咁跟住有一些的对骂的情况发生啦，然之后呢就有嗰一位嘅男士咧就头部流血，跟住喺有人咧就帮佢抹血啦，然之后期间咧就有身穿黑色衫嘅男。黑色衫的人士呢就向他淋了一些液体，似乎可能是一些怀疑是易燃液体，然后就点火了。那名的男士呢如果根据一些网上的影片和相看到呢都成为了一个火人，是相当之严重的。那一位的人士其后呢就被送往威尔斯医院的深切治疗部咧治理嘅。咁嗱，呢个咧就系即系唔同区域咧所发生嘅冲突，同埋唔同意见人士嘅一啲嘅情况啦，亦都咧有一啲比较即系相当之严重嘅暴力嘅行为发生咗啦。大家点睇而家香港嘅环境呢？点样去平复唔同嘅人士之间咧嗰一种嘅即系绷紧嘅情况咧？电话号码1872311可以打嚟啦，发表你嘅意见同睇法嘅。电话旁边咧，我哋系有一位听众咧，卢先生嘅，卢生你好， 系卢生，陈小姐你好，系 你好， 系听到唔听到？ 系听到，请讲啊， 系冇咁我今年啱啱过咗50岁，咁其实我都而家睇咗今日呢其实好唔开心。咁就讲嘢都好小心，因为我之前30几年前我都係做警察嘅。咁其实我个立场呢其实我都係只係想香港呢就安定繁荣稳定囉。咁我见到我自己嗰个人意见就係咩事都好囉，就唔好攞啲嗰啲唔好再港鐵站打爛曬啲，因為我住寶林嘅，成個地鐵站啲絕毒器打爛曬，咁嗰啲去嗰個將軍澳站嗰啲佢哋嘅目標嗰啲食肆啦，打到爛曬咯，即係我就好痛心咯，就點都好咧，唔好打爛，因為嗰啲係錢嚟嘅咯，咁同埋放火啊、襲警啦，咁頭先你話，其實我想講咧，我覺得啲警察真係好辛苦啊，咁我琴日我而家翻工好失好难，我今年基本上翻唔到工，搭唔到车。咁见到啲警察喺武林嗰度咧，佢哋匿喺架车度食饭盒咧，我未见嗰啲警察咧咁即系咁嘅情况咯。咁至于有人讲嘅话， 市民激，警察又激，大家点点点。咁我就今日啱睇咗段历史中就话世事冇如果咯。咁今朝我见到嗰个抢枪嗰度咧，因为我之前都系做过嗰行。咁如果支枪俾佢哋抢咗，我相信咧个后果系更加严重。你打即系嗰个情况咧，佢哋系真系合理合法。你即係全部佢哋警察做嘢咧，百幾年個機制咧，香港警察係一支好優秀隊伍嚟嘅。外國咧，我記得係幾個禮拜前咧，打死咗十幾個示威者，即係嗰啲用警棍啊、催淚彈啲係最低武力嚟嘅。我啲其實我呢幾個月咧，我都唔敢出去食嘢，因為咧我去到嗰啲麥當勞啊嗰度，我見到黑衫個班咧就一批一批入嚟咧喺度食嘢，食完喺度笑笑口走啦。佢哋好似換班咁樣，跟住咧食完之後咧又嚟一批南亞人咧，即係佢哋好有組織咯。咁但係我都係想佢哋，我都係想話，因為我琴日睇咗你哋城市論壇啦。咁但係我都係講話我中立，我唔敢講話幫邊度幫邊度，因為我真係好驚出一講錯嘢俾人哋咧私了咧。我就冇噶啦，因為我其實我今年都退休噶啦，咁因為我自己本身有病，係重病，一定要退休。咁但係都係好想香港好，就係話咁琴日因為個城市論壇嗰度咧，其實我發現而家香港有九成人都係反政府，其實我唔係咯，我係支持政府。咁但係呢個希望。即聽眾聽到就係話，我都係有個人意見，我係其他有啲立場嘅人士，但係我想就係話，佢哋話和李飛。嗰、那個蒙面嗰、那個嗰、那個蒙面嗰、那個嗰位超人咧就講話和李飛唔得咧，佢哋就要提升呢個行動升級咧。即係我唔同意咯，唔啱講到啱咯，一年咪兩年咯，係就咁樣係啦。 好多謝曬你啊，盧先生啊，唔同意見，我哋可唔可以做到和而不同咧？跟住有陳先生，陳先生你好， 係你好， 係請講啊，陳生。 我想首先講啊，回應翻頭先你嗰位人權組織嗰位女士啦。其實喺佢每一次，如果站在佢哋嘅立場，可以話警察經過就全裸發生721嘅時候經過唔做嘢。頭先佢又話今朝點解個警察兩個人就去執勤，好多呢啲倒果為因、本末倒置嘅説話，其實唔需要再喺度有前設有立場咁樣每一日咁樣喺度講。其實正如而家呢班小朋友，如果走出嚟，如果你哋作為大人嘅，都唔去講翻一個正確嘅價值觀。如果大家係同搶喺呢個社會度生活，如果大家選擇去破壞、去 destroy 或者去激到其他人嘅時候，我相信呢一個社會係唔會有安寧。如果警察作為執法者都唔去執法，我唔知道究竟呢個社會邊一個去執法。我好相信嘅。如果佢講緊警察今朝早係有個白衫嘅人蒙面。好理性咁样揽住你，而佢作出嗰个反抗系唔合理嘅。佢可以自己试下着翻一件警察制服，落佢当时，你睇下你会唔会开枪？ 好啊， 唔需要再讲咁多倒果为因嘅后话啦。 好啊，多谢晒陈先生嘅。咁啊，陈先生咧就对于即系嗰个社会状况有唔同嘅睇法啦。大家又点睇呢？打嚟1872311啦。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 一个问题咧，萧叔咧都我谂收过十次都有啦。咁啊，最近咧都收到一个听众同一个问题，就系英文里面咧缘分。呢、这個 term 究竟我哋係點樣講嘅咧？蕭叔今日就拋磚引玉啦。如果大家聽完之後覺得有啲乜嘢意見咧，都可以咧同我哋講上我哋 IG 咧，就一齊分享一下。因為蕭叔咧都唔係一個翻譯嘅專家。嗱，我自己嘗試翻譯咧，我就唔會用一個名詞，因為我真係諗唔到。但如果我用一個動詞去成句去講咧，即係譬如我同你真係好有緣分啊咁咧。咁我就可以諗到點樣講，我會通常咧揀咧會用 mean 呢個字 ，mean 呢個 verb 呢個動詞。咁當然係用 passive voice 啦，被動式啦。咁嗰句句子類似話 ，we're meant for each other。咁就我同你咧就命中注定喺一齊。當然意思上咧係有少少唔同嘅。咁啊 ，or we can say we're meant to be together。如果我想讲唔系男女之间嘅感情，我讲朋友，我 we can still use the word mean。 we can say we're meant to be best friends. 我哋命中注定系一定要做呢个好朋友噶啦，或者我哋缘分中系注定，咁亦都唔系唔可以。咁留意啦 ，meant 呢个字 ，meant，OK， 串法 meant。有更好嘅建议咧，请话俾萧叔叔听，我哋一齐喺节目里面分享。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我们这个世界原来有很多工程都出了事， 例如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就越来越歪，而在英国伦敦的千禧桥就左摇右摆， 美国仲有条马路连埋啲车一齐碌落山添。 究竟呢啲咁出事嘅工程仲有冇得救呢？ 全新电视节目《 点解工程出咗事》，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关于今日各种的状况，一阵间可以留意，就是六点钟的时候，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将会会见传媒的，相信都应该会是论及到今日的社会的各个的情况的，亦都大家留意住了，香港电台会为大家是即时报道和是讲相关的详情的。而另一方面，刚才亦都提过，就是在今早到西湾河的时候，有一位的即警署警长应该是有交通装备的，他呢就在移动一些障碍物的时候，就跟在场的人士呢是有一啲嘅即系衝突，咁然之後咧，佢係擎槍，咁因為佢就話喺前面嗰度咧有一批嘅黑衣人士喺度，而且最少咧應該係有一位咧揸住鐵通嘅，咁跟住佢就係擎槍，跟住就有一位嘅白衣男子咧就上前，似乎係攔腰攬住咗佢，跟住有另外一位嘅黑色衫嘅人士上前啦，個手部有啲嘅動作，不過唔係太清楚係手指指定係點樣嘅，咁。跟住咧就聽到有槍聲啦，警方證實咧係有三槍係曾經喺嗰度咧係發射過嘅。咁嗰一位嘅後尾即係話靠近去嗰個交嗰、那個警署警長嘅黑衣人士咧就係、是、中槍嘅。咁佢喺個路面咧係暈倒嘅期間咧就曾經由個畫面睇到咧，似乎係一度係有點而即係、就是、不省人事嘅。咁然之後就有防暴装备的警察呢是似乎就是尝试检查他的状况。今日的记者会呢亦都有传媒是问及到呢相关的处理的。我们就听听呢就是这个警方那方面呢就是这个港岛总区总指港岛总区的指挥官呢郭柏聪呢他在记者会上面的回应究竟是怎样了。 影片都睇到係警署警長先捉到個白衣嘅青年人啦，向佢心口指咗一槍，然後先令到在場嘅示威者即係激動起嚟，要即係衝過嚟作出一啲搶槍搶反嘅行為啦。開槍嘅警員或者係落車決定驅散嘅指揮官係咪需要負責停職調查？ 咁個交通同事咧，佢係嘅裝備就最基本係執行交通工作。路上邊當然係好多時有不同嘅事情發生，尤其是喺近期係好多一啲嘅破壞工作安寧嘅事情發生。咁我同事已經係用咗佢最大嘅能力，亦都係用咗佢提供佢嘅裝備去處理個環境㗎喇。至於你話係咪我同事現場嘅作出嘅反應而激怒咗，或者係令到其他蒙面人情緒激動呢，我諗你睇到一條片呢會有個答案啦。 點解中咗槍之後個傷者警員仲係會喐佢哋？ 點樣移動？點樣去處理佢呢？你睇得到個片段係救傷車到咗，其實係已經係做緊個救護嘅步驟嘅。咁但係呢一個人士咧，佢係期間仲係爭取個機會逃走。咁嗱，呢個咧就係、是、你睇到啦。 咁你有拉人起身嘅喎，喺片段裏面。 你承唔承认呢一个系事实先？或者你睇到嘅片段，我呢条片段唔系假嘅，系咪？或者大家都喺网上面睇到呢个片段，啱唔啱？我净系可以话到俾你听就系，其实咧救护车已经到咗，准备进行嗰个急救嘅程序。至于你系之前点样移动咧，我唔可以俾任何嘅答案俾你。但系最后呢个嘅人士咧可以起身逃走嘅，你唔可以否定一样嘢，系咪？ 咁落车先接及做错判啊，其实都知道装备不足，点解要去直接去面对呢一啲嘅所谓嘅冲突？ 不是錯配的，是每一個單位是有不同的裝備的，如果每一種的裝備都上在同事的身上，我想不僅只是似棵聖誕樹，可能似林村的起源樹。 刚才大家听到的呢，就是港岛总区指挥官郭柏聪去回应翻现场记者的提问的。亦都补充一下啦，头先同大家提到呢，马鞍山有一位嘅男子呢，喺同唔同嘅人士争执期间呢，似乎就俾人淋咗一啲嘅液体，然之后呢就点火嘅。咁嗰一位嘅男子呢，根据头先喺记者会上面啦，警方就讲呢个案件呢仍然系调查当中。新界南重案组正是调查，警方暂时未拘捕任何人士，而那位人士就是重伤的。电话号码1872311，有一位黄小姐在这里。黄小姐你好。 是你好。 是请讲。 我想说呢，刚才连续有两位听众呢，他的讲法呢真是将个事实是颠倒咯。大家都看到条片的，很清楚那个交通警，佢系喺附近未有任何生命威胁嘅时候，佢已经隻手咧已经系揞住个枪袋想攞出嚟噶啦，跟住佢喺揽住个白衫嘅后生仔嘅时候，佢已经揽住咗佢啦，跟住就已经攞咗啲枪出嚟，个白衫后生仔系冇任何威胁噶、哦。佢攞一支枪出嚟，然之后个黑衫个后生仔行紧过嚟嘅时候，系两只手示意我冇任何武器，佢就开对住人哋个肚开枪啦。跟住之后嗰两枪仲系近距离去射另外一个又系手上冇任何嘢嘅后生仔。我唔知呢啲叫做乜嘢嘅家教会主席，仲要自己话系要 provide 一个 caring environment for our children。佢 provide 咗啲乜嘢俾我哋啲細路仔？然後拖完接完自己兩個女，先至喺牛池灣猛咁放 tear gas。佢係乜嘢嘅家教會主席？ 好多謝黃小姐嘅意見嘅，跟住我哋有馬小姐，馬小姐你好。 你好啊。 係。 我好同意頭先嗰位女士所講啦，當時嗰個交通警咧，一落到去咧，見到嗰個細路咧，就真係已經即刻掹咗槍出嚟噶啦，真係完全冇人有攻擊過佢嘅。而個細路真係都已經舉起手話：我係冇武器嘅，佢都仍然要開槍。咁同樣721嗰一日，嚇、咁多白衣人，咁多人去報警，咁點解嗰兩個軍裝可以咁樣掉頭走呢？嗱、根據警方就話啊，唔夠警員啊，要 call 支援。咁既然如果今日係唔夠警員嘅，点解今日嗰个交通警会选择开枪呢？会唔会其实佢哋呢一个交通警会唔会唔识得点样面对呢个情况呢？佢哋会唔会系唔够嗰啲知识啊？唔知道原来系可以 call 支援嘅呢？我觉得佢可以有更加好嘅方法去处理呢件事，不过佢选择咗开枪。呢样嘢系令到全香港都非常愤怒嘅。 其实 佢要开枪嘅，其实系对住一个手无寸铁嘅学生，系真系令人发指嘅呢件事系。 系，其实我哋睇如果喺个片段度睇到咧，应该系开枪之后冇几耐咧，北船总就已经系有防暴装置嘅警员咧，系到达咗个现场嗰度嘅。咁所以我哋就唔系太知道到底即系系几时嘅啲防暴警员系嚟紧现场啦。咁不过头先警方就亦都再讲翻啦，就系、是、关于嗰一位嘅交通警嘅安排咧，佢就话更加安全嘅选择咧系要求支援嘅，呢、這个就系头先警方嘅说法嚟嘅吓。 系啦，咁所以就话呢一个交通警系咪真系要完全负责任咯？对呢件事呢一件开枪嘅事件系。 好多谢晒马小姐啊！咁亦都留意到啦，即系逢亲讲亲，即系警方嘅情况咧，似乎市民咧都会系联想到7月21日咧嘅事件嘅。咁不过咧，就住今日嘅情况，警方就喺刚才嘅记者会上面咧，已经系有一啲嘅佢嘅解释噶啦。咁啊，亦都预告一下啦，一阵间6点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将会会见传媒嘅，届时香港电台第一台将会为大家直播现场的情况，请大家留意。现在我们有6点前的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阿 Rain 同大家报告隧道情况先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马斯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湾仔之路咧，塞到接近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系七贤道北过海比较多车少少，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咧塞到去北角码头同埋太古城噶。咁啊，因为多车嘅关系啦，咁啊港岛去九龙方向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嘅措施。而九龙出口咧受观塘道嗰度多车影响。而家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嘅，狮子山隧道嘅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罗福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个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即系出去观塘方向啦，塞到去将军澳运动场附近嘅，尖山隧道嘅沙田咧因为受多车影响要实施间歇性通车。港岛路面方面咧，而家薄扶林道啦、筲箕湾道啦、北打街近住德富道中、域多利皇后街、下亚利北道、金钟道，仲有铜锣湾嘅怡和街咧，都系有道路状况，都系会有挤塞嘅。九龙就龙翔道近住黄大仙段来往方向都系塞车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后风正为华南带嚟晴朗嘅天气。本港方面，下昼各区嘅相对湿度降至60%或者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同干燥，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2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晚北风增强，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早晚天气较凉。现时温23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隧道情况先。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暂时畅顺，九龙。咁至於九龍入口呢就淨係收費廣場多車，港島入口暢順嘅。東區海底隧道呢之前港島入口呢都塞得好緊要㗎，而家就改善咗好多啦，而家龍尾只係去到東港中心，九龍出口呢都冇咁塞車。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龍尾就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龍入口龍尾喺彩虹隔音屏，將軍澳隧道去九龍方向龍尾排到去環保大道近住寶入路㗎。而將軍澳隧道返將軍澳呢九龍入口龍尾就到觀塘绕道近住 Mega Box 咁远噶，尖山隧道嘅沙田因为多车嘅关系，继续有间歇性通车嘅措施嘅。咁啊，至于港岛路面方面咧，因为有啲道路状况啊，而家筲箕湾道近住泰安街、北打街近住德富道中、德富道中介乎北打街至到域多利皇后街、下亚利北道同埋铜锣湾怡和街咧，都系有道路状况嘅，部分路嘅地方咧可能会塞车嘅。九龙方面咧就弥敦道介乎登打士街至旺角道来往方向，同埋启田道近住启田商场都系有道路状况。咁啊，启田道近住商场一带咧，而家都系好塞车噶。至于新界方面咧，粉岭嘅马会道因为爆水管去上水市中心方向，喺凤溪小学对开嗰段咧封咗路嘅。咁啊，而家咧敏感道路啊，附近嘅敏感道路咧都比较塞车噶。咁啊，至于道路状况方面咧，而家新界嘅太和路啦，近住丁角路来往方向啦，广福道近住宝香街来往方向啦，天水围嘅天耀路近住天耀村来往方向都系有道路状况嘅。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由和斜村一路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咧，车多行车缓慢。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海景山庄至到科学园段咧，都系比较塞车。公共交通安排方面，咁啊港铁啦，咁啊港铁咧就 将军澳线啊，将军澳线北角站至油塘站咧就三至六分钟一班，北角站至康城站就九分钟一班。将军澳线列车不停将军澳站、坑口站、黄埔站、观塘站都封闭咗噶啦。观塘线咧就维持来往何文田站至调景岭站列车服务，两至三分钟一班，中途系不停观塘站嘅。咁啊，港铁方面各线咧，除咗机场快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喺今晚11:30咧就会结束噶。机场快线晚上11:00起至到尾班车，即系而家开始啦，只系提供香港站至机场站来往嘅服务噶。电车方面咧，介乎筲箕湾总站至芬尼街来往服务暂停。介乎金鐘至到上環西港城總站的服務亦都是暫停的。巴士線方面很多巴士都是受影響就不能夠提供服務的，詳情大家可以看回巴士公司的網站。最後環保署提醒你不要空轉汽車引擎，交通督導員和環境保護督察可以向違例的司機發出告票的。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會。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医生，我女女咩病啊？使唔使食抗生素啊？ 系流感，但唔使食抗生素。 唔系食抗生素，快啲好咩？ 错，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对病毒感染例如伤风、流感系冇效噶。 哦，咁。边只药退烧？边只药止咳？边我系咪问得太多啊？医生 问得好，问清楚就知道要食乜嘢药同点食啦。 遇有紧急情况，你都可以救助伤病者。消防处喺派遣救护车嘅同时，会有调派后指引服务，为召唤紧急救护服务嘅人提供适切专业嘅急救指引，等召唤者喺关键时刻为伤病者急救，避免伤势恶化。指引仲可以舒缓召唤者同伤病者嘅情绪，为救护人员到场做好准备。调派后指引，跟随指引做，咁就救到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区选是不是能够如期举行呢？行政会议成员叶国谦， 现在参选人是有这个恐惧，是有多种因素去评估社会是不是有一个和平环境。 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淑庄， 一个公平公正的选举是大家期望的，做不做得到，政府有绝对的责任向大家详细交代。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嚟到傍晚嘅7:10啊，继续翻翻嚟咧，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嗱喺度咧有一个嘅节目调度咧，要同大家讲讲先。咁本来咧，我哋今晚7:00到8:00咧系播放区议会选举论坛2019嘅，会系播放咧荃湾嘅荃湾西以及咧系西贡嘅运亨选区嘅选举论坛嘅录音。咁但系由于咧节目嘅调动关系啦，咁我哋咧会系喺7:00到7:30咧。繼續有自由風，自由風，而7:30之後咧，就會先播放咧荃灣西嘅選舉論壇。至於咧係另外嘅運亨嘅選舉論壇咧，會改為咧稍後嘅時間星期四先至係播出嘅。咁啊，敬請大家留意啦。嗱，剛才咧我哋喺6:00嘅時候啦，香港電台就為大家咧係播放咗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嘅記者會啊。喺呢個記者會上面咧，咁啊，特首咧就係譴責今日 嘅出現嘅一啲嘅暴力嘅情況啦，同埋堵路嘅情況啦。佢指出咧，就係激進網民啊號召嘅三罷行動咧，令到香港咧今日由朝早到而家都係受到暴力嘅衝擊所影響嘅，有人堵路啦，有人係。擲汽油彈啦，等等嘅，咁啊，令到香港社會咧人心惶惶，亦都令人咧係關注到究竟香港而家咁嘅狀況係咪可以繼續落去咧？咁佢就呼籲咧市民咧應該要認清咧事件嘅情況，咁啊，即係要譴責暴力啦。咁因為咧繼續暴力落去會令香港踏入不歸路嘅。咁另外佢亦都指出咧，就係今日咧唔單止係。有佢形容佢用暴徒啦，去形容咧嗰啲嘅人士咧，就系破坏物件啦，亦都系导致到咧有多人受伤嘅。咁除咗系西湾河嗰宗嘅开枪事件啦，亦都指出咧喺马鞍山嗰一宗嘅有一位男子咧被人淋咗液体之后咧系点火嘅事件咧，去形容呢个系令人发指嘅，并且认为咧呢啲嘅行为咧已经系超越争取诉求，而系。與民為敵，令到人心虛怯，大家都好驚。咁佢亦都係再三講咧，就係話呢啲嘅行為咧係唔會得逞，亦都咧係呢啲咁樣嘅即係傷害市民嘅，佢仍然惡行咧係唔會爭取到咧佢哋嘅訴求嘅。咁亦都話咧，暴力帶嚟嘅悲劇咧係一宗都嫌多。電話號碼1872311，點睇呢？呂先生，你好，呂生。 喂 ，hello， 系，请讲啊，吕生有咩睇法？ 我觉得今日放火烧嗰个暴徒咧，那件事系完全唔啱嘅。 嗯， 警方应该严惩去揾呢个烧嗰个男人嗰人出嚟。 嗯，系。 另外一方面咧，警方亦都要去自己去反省，去用嘅武力去对付市民。那個是不是暴徒呢？ 嗯， 林鄭月娥應該立即下台，因為整個香港的亂局都是她搞出來的。 嗯，是。好多谢晒啊，吕先生嘅睇法啦。咁警方亦都话咧，系而家马鞍山嗰个事件咧，已经系喺度调查紧噶啦。咁到头先喺晏昼四点钟嘅记者会为止啦，警方咧暂时未作出任何嘅拘捕嘅。咁除此之外咧，喺个记者会入边咧，即系亦都咧系对于科技大学。嘅學生啊，周子樂啦嘅離世，亦都有記者咧問及到呢一個嘅問題嘅。咁特首咧剛才嘅回應咧就係話，對於阿周同學嘅離世咧感到非常之傷心，亦都係非常之難過。咁但係香港亦都有既定嘅機制啦，就係、是、死因言訊係呢個咁嘅機制嘅。佢話咧揾出真相咧係完全支持，我哋有一個法定嘅機制。就是死因言讯的机制去做，而警方呢亦都会配合呢死因言讯呢找出事件的真相啦。咁但佢亦都话呼吁呢，就係、是、好似佢喺见传媒呢较早嘅时候呢所讲嘅，就係、是、每一次去参与呢一啲嘅会产生暴力同埋相当之混乱嘅示威行动啦，其实呢每一个人呢都係要注重自身嘅安全，悲劇呢一宗都唔想係发生嘅。呢、這个就係特首嘅说法啦。咁此外就係对于独立调查委员会嘅问题啦，因为呢喺即係星期六嘅时候啦，独立呢、這个监警会嘅国际专家小组呢，其中嘅一位成员啦係斯托特啦，佢就喺佢自己嘅 Twitter 上面呢就推特上面呢係发表咗一份嘅文件㗎。咁嗰份嘅文件呢主要就係指出呢就係监警会嘅即係嘅结构上面咧系。缺乏，即係話監警會咧，專家小組已經分析咗監警會嘅調查能力，認為監警會嘅調查權力同埋範圍係有結構嘅限制，係阻礙咧監警會獲得連貫咧同埋有代表性嘅證據。咁但係監警會就亦都透過 昨晚咧都發表咗個聲明啦，確認咧斯托特嘅呢一個透過個人嘅Twitter 嘅帳戶分享嘅文件係由專家組所寫嘅，但係亦都話咧係呢份嘅文件咧專家組嘅列席成員星期四啊同監警會嘅主席佢哋去見面交換意見嘅時候咧係同意係唔會公開，原因係監警會嘅委員未有機會閲覽。嗱，電話旁邊亦都請嚟咧監警會嘅前委員、立法會嘅保安事務委員會嘅委員梁繼昌嘅，梁繼昌你好。 陈燕平你好啊！ 首先先讲翻咧，就系呢个斯托特啦，系喺网上公布呢一份嘅文件嘅事宜，你点睇咧？ 嗱，我觉得咧呢个都系个专家小组成员咁多位成员共同嘅意见嚟嘅。咁至于你话同呢个监警会有冇协议或一定要保密咧，呢个我就唔清楚佢哋之间有啲咩协议。当然，如果以一个公众利益为前提底下咧，我觉得公开呢一个嘅意见咧，亦都无妨。虽然佢都冇即系点样讲到话，即系有啲咩保密协议，但其实呢个对于公众嘅知情权系紧要嘅吓。 咁但系始终因为佢哋嘅说法咧，就系根据即系监警会嘅说法啦，就话呢个系上个星期四咧，佢哋召开咗一个特别内务会议咧，就系委员会同国际专家小组去会面同埋交换意见啦。咁当时就系唔同意咧，系唔会书面公开小组撰写嘅文件，原因系咧监警会嘅委员咧未有机会阅览，咁所以对于斯托特公开呢份文件咧系感到失望嘅。似乎佢嘅理由就系要全部委员睇晒才可以公开，你又点睇即系呢一个理由理据 咧？其实我谂，如果个专家小组委员会就做完一个报告，而大家都写咗一份书面嘅意见之后咧，其实监警会对呢份意见点睇咧，其实系监警会自己嘅事嚟嘅。其实专家小组自己本身其实公开咗佢嘅睇法，亦都无妨。因为如果监警话我唔同意呢一份嘅意见，或者边部分唔同意，其实都可以讲到嘅。咁我又觉得真係喺呢个咁即係公众知情权底下呢，除非你有啲咩重大嘅法律理据不能够公开嗰份原装嘅一个报告，我就觉得喺呢个情况底下呢，如果专家小组全部人同意都话呢份嘢係冇乜即係太大需要要俾全部成员睇咗之后佢先係公开嘅。我又觉得我睇唔到点解要全部委员睇过同意係咪要修改过先正去公开，但呢个呢就係原装嘅专家意见嚟㗎嘛。咁你交警会可以之后仲有机会去俾你不同嘅意见出嚟嘅，呢个我觉得系我觉得系好大问题咯。 如果咧我哋睇翻嗰份文件嘅写法啦，佢就系话咧系监警会嘅调查权力同埋范围咧系有结构性嘅限有一个结构嘅限制，阻碍佢哋咧取得连贯同埋有代表性嘅证据，亦都话咧监警会系缺乏调查能力，不足以应付咧反修例事件嘅规模同埋符合重视自由同权利社会的国际监警组织标准。我想呢似乎即特别是国际监警组织标准应该是怎样的 呢？其实我们就没有一个叫做国际监警组织的标准，但是大部分的先进地区的监警会都有不同的调查的权力、传召的权力，这个是有的。那我们这个监警会条例在监警会成立之当时呢就没有了这些权力啦。那这个也不是说只是国际专家先正指出的这个问题，我们很多前监警会成员都好呢是有指出过这个缺陷的。当然当年监警会成为法定机构的时候呢，那就是嗰條條例通過嘅時候，亦都有討論過呢樣嘢嘅。咁我諗，因為都係因為警方嗰度有一啲嘅擔憂，所致就先正冇咗呢一個嘅調查同埋傳召證人嘅權力。但係如果睇翻呢個修例風波五個幾月，大大小小嘅事情真係好多好多。咁監警會點樣喺現行架構底下做出一個完整嘅報告咧？我覺得都好大嘅疑問咯嚇。 本来呢点解要有呢、这个国际专家小组呢，就是因为当初有唔少嘅批评或者有唔少嘅声音质疑到呢究竟监警会够唔够力去或者 處理到咧，即係而家嘅一啲嘅事件啊嘛。咁嗱，但係而家我哋睇翻咧，就係呢一個國際專家小組嘅主席咧，佢就話係受到監警會嘅調查權力不足等限制咧，小組只係能夠集中調查咧七宗備受爭議嘅事件，亦都話咧以721嗰個元朗站嘅襲擊事件為例啦，由於攞唔到咧足夠嘅證據分析咧，難以全面咧瞭解事件。好啦，咁我想話，即係我想問啦，如果基于头先啊主席佢嘅说法，呢、這个嘅国际专家小组系咪真系可以达到增强监警会嘅公信力嘅呢一个咁嘅效果咧？ 嗱，最紧要咧就系话啊，我哋啲好多即系学者又好，法律界人士讲监警会咧，大家都觉得都系你一批有一个不同政见人士嘅意见啦，但系而家呢一批咧就真系。五個唔同嘅即係國際嘅專家都即係冇乜一個政治嘅色彩嘅時候咁講咧，其實係會有一個比較高啲嘅公信力。咁但係當然佢製造於而家個法例底下，監警會的確係冇呢啲咁嘅權力嘅時候，佢就係指出咗呢啲嘅缺陷。咁將來係點樣做法呢？究竟係咪即刻改條條例？我諗又做唔到喎。監警會條例我諗都要即係起碼幾年先改到啦。咁係咪要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跟進咁多件嘅事件，同埋作出一個比較全面嘅調查啦？呢個係政府要面對嘅。其實呢樣嘢都講咗幾個月啦。咁即係到而家即係一啲進展都冇，我覺得係幾失望嘅咯。 嗱，留意到咧，监警会主席咧梁定邦有一个咁样嘅，即系佢形容佢哋近月嘅工作啦。佢就话佢哋近月咧向警方索取相关资料嘅时候啦，由于咧警方工作繁重，往往未能咧喺交涉嘅初期就交出所有嘅文件啦。直到五到六个星期之前啦，警方咧先至交出更多嘅文件嘅。咁佢哋都会继续向警方跟进啦。我想问咧，即系警方唔能够好快地交到文件呢一样嘢咧，以前啊，我唔系讲紧即系。而家即系个情况系咁样，即系警方日日都要处理嘢。其实以前个情况系点样嘅咧？即系当冇事冇干嘅时候，追佢文件大概几耐会有咧？ 冇事冇干嘅时候，啲文件都系可以，即系一个相当之合理时间内系交到嘅。咁当然亦都你都唔能够话即系谂住警方会全部咩文件都交晒，都在乎究竟跟进呢个个案嗰个我哋监警会嘅秘书处嘅同事，究竟问佢攞啲乜嘢嘅文件。咁通常嚟讲，我哋都唔觉得有太大嘅問題嘅，係喺平常嘅時間啊。咁但係今次可能真係警方已經忙於應付各種唔同嘅事件啦。咁亦都可能有啲原因，其實整件事嘅始末可能都未必咁清楚嘅時候，監警會嘅同事可能都問攞文件嘅時候咧，未必咁清楚要啲咩文件。咁我覺得工作係困難同埋繁重嘅，喺現今情況底下。 嗱，頭先我哋一開始就講過咧，就係呢個國際專家小組其中一個成員斯托特咧，佢喺佢嘅Twitter 帳戶入邊咧所講嘅所登出嘅一份嘅文件啦。咁剛才喺特首見記者嘅時候咧，亦都有記者問到，佢就話即係李國能咧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啦，即係好早都已經話喂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啦，但係咧就即係政府冇做到啦。咁同埋亦都問到特首咧點樣睇咧斯托特咧即係所披露嘅呢一份文件嘅睇法。咁但係特首就話咧喂，其實呢啲嘅意見咧，即係嗰份文件嘅意見咧，就係俾監警會佢哋自己咧去考慮。你觉得斯托特即系出嚟嗰份文件系咪净系俾监警会考虑咧？ 喂，监警会其实都系一个法定机构，监警会个主席都讲咗话，即系佢觉得呢个即系结论咧，都系合理嘅结论啦。当然佢点样去即系再改进，亦都佢双手系绑住，因为冇。條例嘅改動根本監警會係做唔到任何嘢噶嘛，咁呢個波其實都喺翻政府嗰度嘅喎，咁究竟你係改例一改例兩三年嘅時間，抑或去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你不能夠仲出嚟就講喂呢個推翻俾監警會，監警會又話喂我冇咁嘅權力去做任何嘢，雖然你嗰啲建議係都幾好，咁即係點咧？咁冇可能咁樣推來推去噶嘛，將個波係咪？ 咁我覺得始終都有人咧，係做一啲嘢出嚟，去啊實現翻究竟有冇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嘅權力範圍點樣樣咧？這個我諗係必須要做咯嚇。 最後一樣想問，對於今日社會嘅狀況，有警員開槍，亦都咧有人咧將一啲液體咧係潑咗去某一個人身上，有點火，你點睇今日社會狀況？ 當然唔想見到呢啲咁嘅狀況啦，咁我都希望大家市民也好，無論乜嘢政見都好啦，我諗大家都要平靜啲面對而家嘅環境啦。我哋嘅環境係的確係好惡劣嘅，大家多啲嘅即係心情要平靜啦。咁我諗政治訴求係要爭取，但係我諗都要用一啲比較大家接受到嘅手法去争取咯。 好，唔该晒你，梁继昌。梁继昌系监警会嘅前委员，亦都系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嘅委员嘅。林小姐你好，林小姐。 喂，你好啊。 系你好，有咩睇法？ 其实因为我系一位老师嚟嘅，我真系想讲系今日入到班房，学生全部都系冇心机上堂噶。呢、这个社会形势，其实教育局或者系政府或者学校，其实应该企出嚟系要求系停课，又或者可能温和啲啦，罢课不罢教啦。其实好多学生，佢哋系完全冇心机上，佢哋系想罢课。咁点解你系要因为佢系一个学生，佢哋声音唔系声音咧？点解你哋唔聆听年轻人嘅声音咧？点解喺一个咁危险嘅情况，教育局仲可以话下昼可以继续翻学？ 林小姐，明白。林小姐，你系中学嘅教师系咪？ 我唔方便透露。 因为如果你讲话即系冇心机上课，都可能要了解一下咧，究竟系小学定系中学，同埋另外一样咧。系啦，即系 佢哋系明白到佢哋冇心机原因唔系乜嘢，而系佢哋知道朝早已经有个学生被警察开枪射咗一刀啊，射咗一枪，佢哋系因为呢样嘢而冇心机，你明唔明白啊？佢哋一入到课室系全部喊，咁甚至有啲话我唔要入课室啦，我要去小弟部去操场，我要去罢课，但因为学校安全，你又唔愿意俾佢哋离开呢个地方，佢哋已经出咗门口啦嘛，咁点解教育局？你明知今日路面情况是这样的时候，你依然不愿意去停课呢？ 明白。 为什么要令到学生在一个这么担惊受怕的情况下上学呢？ 明白。多谢晒林小姐，不过政府也都说你要考虑到照顾的问题。有黄小姐啊，你好。 是你好啊，我想说刚刚林郑就在他们入面嘅記者會就有唔同政見嘅人咧，就俾人點火啦，話件事令人髮指。但其實我哋見到咧，其實好似啲黃絲咁樣，都有人可能喺荃灣俾人斬到見骨啦，太子又太古城又區議員俾人咬甩耳仔，大埔有人派傳單俾人劏肚，仲有將軍澳之前俾人斬嘅記者，仲有民陣嘅發起人俾人打到頭破血流。但係呢啲通通都係佢口中講有唔同政見嘅人俾人去打啦，令人髮指。但係點解我哋特首完全冇譴責過佢哋？點解會咁雙重標準呢？我就覺得呢個雙重標準正正係大家點解會用自己嘅方法去處理咗呢啲即係可能私了嘅情況去出現咯。就因為根本即係我哋自己可能啲黃絲嘅人俾人斬，根本冇人理會。相反咧，嗰啲人就開逍遙法外，咁先會令到市民咧去做呢啲事情咯。 係，多謝你黃小姐。不過無論如何啦，即係我諗大家都唔想咧，大家係用一個即係暴力去對待暴力嘅方法咧處理社會嘅問題啊。咁畢竟暴力唔係一個解決到問題嘅答案咯。嗱咁啊，一陣間有個節目預告啦，7:30之後咧，我哋將會播放咧區議會選舉論壇2019嘅錄音嘅。今日會播放咧荃灣嘅荃灣西選區，而呢個錄音咧就喺11月9日咧係進行嘅。咁啊，請大家留意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耀南报道新闻。大批示威者傍晚在旺角弥敦道聚集，架设路障和掟汽油弹，警方施放多轮催泪弹驱散，现场一片烟雾弥漫。警方其后登上警车往尖沙咀离开，示威者之后继续纵火和堵路，消防车到场处理。而在大埔，有示威者在太和路一带架设路障和破坏交通灯。港铁话，由于油麻地站有突发情况，需要启动车站疏散程序，车站临时关闭，列车不停油麻地站。西湾河泰安街有人堵路，警方开枪击中一名男子。被问到警方使用的武力是否符合相称性和必要性，港岛总区指挥官郭柏聪话， 当时有人手持类似铁通物体，行人路亦有人蠢蠢欲动。案中两名被告被捕人士当时没有后退，并曾经尝试接触警员配枪和抢枪，不同意他们是手无寸铁。被问到交通警员是否装备不足，郭柏聪说要求每个单位警员都配备相同装备是不切实际，否则就会好像圣诞树或者林村许愿树，形容同事已经用最大能力和装备处理。另外警方说今天进入中大和港大校园，是有人接连在中大的大桥上向吐露港公路投炸炸物，薄扶林亦都有人堵路，警员到场后有人以汽油弹攻击。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说任何大学都不是罪犯的避风塘，强调有职责处理违法行为。监警会国际专家小组成员发表声明，认为监警会的独权力和独立调查能力不足以应付近期事件，建议由独立机构调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监警会国际专家的意见应该由监警会考虑而非由他评论。林郑月娥呼吁给予监警会时间和空间处进行调查，又说监警会工作十分困难和复杂，相信监警会会尽力找出真相，发表中期报告，政府会认真检视报告。对于监警会国际专家小组主席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以721元朗站袭击事件为例，只未能够取得足够证据分析，难以全面了解事件。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表示警方分三阶段向监警会专案组提供资料作复核和调查，就721事件警方已在第二阶段提供，强调警方并没有不提交文件，目前要评论监警会报告成效言之尚早。天气方面预测初时大致天晴和干燥，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2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晚北风增强，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早晚天气较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港铁嘅情况，港铁嘅油麻地站有突发情况啦，需要疏散同埋临时关闭噶。而家港铁嘅列车咧已经系不停油麻地站噶啦。另外，机场快线由七点至到尾班车咧，只系停香港站同机场站十分钟一班车。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已经暂停了，但是香港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仍然是维持平时正常的安排的。封路方面，在港岛筲箕湾道近泰安街北打街近住德辅道中，德辅道中介乎北打街至到域多利皇后街下阿尼北道怡和街来回方向都是道路受阻或者封闭。九龙方面，弥敦道介乎登打士街至到旺角道来回方向，启田道近启田商场的来回方向都是封闭或受阻。太和路介乎南运路至到丁角路来回方向，广福道近住宝香街的来回方向，同埋天耀路近天耀村来回方向都是道路受阻噶。另外啦，九龙的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啱啱都有道路状况噶，咁啊开始咧有少少挤塞。观塘的喺蓝田嗰边咧，启田道因为是来回方向近住启田商场都是受阻啦，一带的道路包括